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。 大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，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凡凡凡，上贼船，君子失德，小人作乱，背信弃义，只为钱，丈夫难过美人关。世间万物万事都有定理定法，什么呢？就说咱们啊，为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说是您啊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穿靴戴帽各有所好，这个只要是建立在合理合法的合乎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，这都没问题儿。但是有一节，怕只怕有些人，当然是个别人，心存思念，哎，甚至于心存歹念，一来二去就触碰了法律的准绳。甭说法律准绳，出了事故受了伤，是吧，失语了，那就健康都受影响了吗？一上来讲个小故事啊，也算是天下奇闻，您估计没听说过。羊城晚报的报道，话说在他们这个惠州啊，广东惠州那个地方，有一位19岁的周姑娘不会说话了啊。原来会说，会说，说的好着呢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什么的，是吧，广东话那说的也杠杠的。那你说你给学两句，我哪会说呀。但是现在啊，周姑娘坏了，什么广东话呀，四川话，河北话，河南话，甭管哪儿的话吧，她这儿说不出话。为什么呢？嗨，得了一种病，叫命名性失语症。什么毛病？没明白，还命名性失语症。失语咱知道啊，就是说啊，指这东西想不起来它叫什么。很多老年人有这毛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李先生啊，您说怎么着？你给我拿这个。哎呀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嗨，啊，拿嗨呀、啊？没有，去，讨厌吗？这不是拿这杯子啊？您说杯子不完了吗？哎呀，我一下话赶话，我到这儿我想不起来了。老年人这样，周姑娘才年方19啊，大姑娘一枚，她怎么得这毛病？她是皆因为。头些日子，那是今年4月份的事情，出车祸了，搭朋友的摩托车，坐在这2等上回家，谁成想遭遇车祸，啪，给撞出去了，摔倒在地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打了几个滚，躺那儿不动弹了。后来给送到医院，一看呐，颅脑受伤，哎呀，挺重的啊，不过还好，人是救过来了。手术之后呢，这人恢复的也不错，各方面生活都不耽误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可就是有了一个毛病。什么呢？就刚才我说这毛病，指着这东西啊想不起来叫什么。哎呀，急的呀，在家里面赶上天热啊，夏天热的四脖子汗流。周姑娘说呀，我去浴室洗个澡吧。就跟他姐姐说，那什么大姐，你帮个忙，怎么着，你把那个递给我。哪个呀？那个。哎呦，你就说是哪个，他我说得出来，他不就说了吗？我就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你不是，你给打个比方，到底是什么抹布啊？妈，嗨，擦桌子的东西是吧。大姐过去给他递块抹布，不要，拿错了，你说的抹布不是这个，不是抹布吗？我洗澡我要抹布干嘛呀？那你要什么呀？哎呦，要了亲命了， 要亲命，这没有，不是要，哎呀，这洗澡的那个毛巾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你看我话到嘴边，我想不起来，就这个啊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他碰到这个事情太多了。一家人家到外头去逛逛这个农贸市场，买点水果捂的。江南啊，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，水果多呀，呵，摆的啊，琳琅满目。说周姑娘，人家里人说，你看看你挑一样吧，啊，我挑一样，你平时你这水果你都喜欢吃，你就说吧，你要什么，要什么我给你称什么，要什么，哎呀，坏了，看这些水果啊，周姑娘直犯难，直砸牙花子，为什么说不出来？这个一串一串的，哦，葡萄啊，葡萄，这个圆圆乎乎的，这个番石了，哎，对，番石了，哎呀，要了亲命了，你这多费劲呢。后来家里人一看，得了，送医院吧，到医院去了，把这情况跟大夫一说，大夫一检查，哎，说了，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命名性失语症，医学上有这么一说，就是专业术语啊，他就是看着这东西，他想不起来这叫什么。不过这个没关系，大夫说啊，稍安勿躁，好好的静养数日，应该说能够缓解过来，反正自己也得加强锻炼啊。生活当中就是这样，你说咱们身体不好吧，那跟你这个平常你这生活习惯有关呢，抽烟喝酒烫头那玩意受得了吗？不是，我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就有些个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酗酒嗜烟，这都是影响健康的，更何况说出车祸呢，是不是？您说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李欣，讲几个故事啊。刚才呢咱们就算是暖场小段子，接下来讲一些个社会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，有些事儿啊让人看了以后恨的是分分的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没有这样的，恩将仇报是吧，以怨报德，不说以德报怨吗？反过来了，还有这事儿呢？有啊，青岛有一位杨阿姨，姓杨，头些日子呢坐公交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她本来是有座位的，坐的那个地方，哎，门一开，上了娘两个，妈妈带个小丫头，小姑娘岁数不大啊，跟着妈妈。这杨阿姨啊好心肠，一看哟，你看这天这么热是吧，孩子这么小啊，还流着汗啊，这个行了，我少坐会儿吧，来来来，你们娘两个坐这儿。哟，你看这多不合适，没事，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来坐吧。这娘两个谢谢了之后坐下了。杨阿姨呢，杨阿姨坐边上，就她边上啊是她一亲戚，这个俩人说咱们就和就和，坐一张凳子上吧。赶到站之后呢，杨阿姨跟亲戚就下车了。下车之后门一关，车走了，车刚一走，杨阿姨觉得不对，我好像这兜里头好像缺点东西啊，平常这兜里面硬邦邦的有个东西感觉啊，怎么现在没有了呢？我到底缺什么了呢？坏了，得失语症了。那倒没有，想起来了吗？突然之间想起来，哎呀，什么呀，手机，哎，我手机在哪儿呢？赶紧翻翻包，没有，兜里头没有啊。问他亲戚，我说大妹子，我那手机在你那儿吗？怎么在我这儿？大姐，在你那儿啊，你上车还拿着呢，嘣嘣嘣的刷微信呢，现在呢？现在没了，哎，落车上了，坏了，赶紧又打车去这车队，找着这辆车了吗？找着了，当然人都已经下车走了。车队一看呢，这杨阿姨着急啊，那你别着急，我们这儿有监控，咱们看监控录像，你那个位置啊正好是监控录像能够照着的那么一个区域，发现了吗？发现了，就在杨阿姨她曾经坐过的那个位子上，她不一站起来下车吗？手机顺手就搁那座上了，杨阿姨就下车了。下车是下车，那手机留在原位呀。这个时候让杨阿姨哎呀呀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，什么呢？就在先前让座的那娘两个，先是那小孩小女孩小丫头， 一看这阿姨下车了，再一看，哟，手机落下了。小手伸过去，啪，手机拿在手里面，一张嘴，那意思，阿姨，您手机落下了。可是这一番话没喊出来，边上伸过一只手，砰，把孩子嘴捂上，闭嘴啊！小姑娘打眼一看，谁呀？她妈妈。嚷嚷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嚷嚷的？不是这样，你还喊闭嘴。就从那监控录像里面显示的是图像啊，我这给加了配音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小姑娘要喊着杨阿姨，那意思啊，你手机落下了，要把手机还给她。可是就在这个功夫，她的妈妈阻止了她的女儿，别喊，别叫，叫什么？手机拿来给我。一抬手，刷，手机到手了，刷，揣兜里了。那个什么，好好坐着，听见没有？怎么说你啊？真是出来以后就不听话。你说就什么，就这样吧。啊？你说你等会儿，这手机啊，对，这手机他就存了。好嘛，这顺手牵羊是吗？啊，对了。哎呀，杨阿姨看这说这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我还让他坐呢。哎呦，关键是丢个手机倒不打紧，没多少钱的事情。可是一个手机里头有个人的通讯录，还有最近呢忙到孩子的婚事，有很多的信息，那都很重要。再有一个，哎，你说这当妈的他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啊？给孩子做了什么榜样了呀？啊，这当着孩子干这坏事，这不是小偷吗？这不是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还有一个事情也是恩将仇报，但谈不上，反正说好心没好报吧。法制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浙江台州，那地方有一路桥区，住了一位黄先生，小黄，小姑们两个夫妻二人，打贵州来他们这个台州路桥打工的。他媳妇儿呢，当时是就是前段时间没有工作，后来托人呢给找了份差事，这倒不错啊，双职工，好好的挣钱过日子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，怎么呢？就他媳妇儿工作那公司啊，距离路桥挺老远的，在椒江，两地倒是有公交，但是下了车奔公司还得走那么两三公里。媳妇儿倒是喜欢工作，但是呢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中间上下班这么着走来走去的太累了。见天回家呀，哎呦，又是捶腿又是捏腰。哎呦，我说亲爱的，我真受不了了，这是，你说这走道这玩意儿真是，好家伙，我这几天下来，我估计啊，我报那国家竞走队这都有希望。说气话。边上小黄一听，心说也是，你说这媳妇儿岁数也不大是吧，挺年轻的，大太阳地儿这么走，这是够可以的，怎么办呢？这我也没有车呀，没机动车呀，我就一电动摩托车是吧，我这个自己还有班得上呢，我也不可能见天接送你啊。一两天是行，老这么着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在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居住小区啊，不有那个论坛吗？本地论坛，在论坛上溜达，瞎看啊，看着玩，哟，哎，好黑，来了机会了。说他们这附近啊，有一男的啊，这男的呀，那意思就是干嘛呢？就征集拼车的拼友。拼友啊，对，就是你要乐意啊，你给我掏点油钱，象征性的就行。因为什么呢？这男的说了，我也是啊，在路桥区住，在椒江上班，每天也就这么来回啊，正常上下班，所以有人要是愿意搭车给点钱，这挺好，拼车拼车吗？哟，这太好了啊。那就这个黄先生说，我赶紧就跟这位这个有车的这位师傅联系联系吧。联系了吗？联系了。打过电话去，对方啊很客气，感觉对方的年岁呢比他们两口子稍微大一点，人到中年啊，是这个标准的普通话。哈哈，说的挺好，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是谁一块跟我上下班啊？啊，是我媳妇啊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大妹子好。 那哪天咱们见见吧，约好了以后啊，那个咱们就开始啊。一问您怎么称呼啊？啊，免贵，我姓潘啊。行行，小潘师傅，好嘞，那我就交给你了，千恩万谢。小黄还觉得呢，亏欠人家，你看就给点油钱，人家都是象征性的收这钱，不好意思的，怎么办呢？给他买条烟吧，又给买条烟啊。小潘子觉得挺好，哎，你看太客气了，来来来，上车走吧。每回都是啊，两口子跟这小潘约好了准地方，把媳妇儿送过去，小潘呢开着车拉着他媳妇儿去椒江上班，到了这个傍晚再给送回来。就这么着来回了一段时间，小黄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些很微妙的变化。什么呢？就他这媳妇儿啊这段时间脾气见长，工资没涨，脾气涨了，回到家里不说摔盆打碗了，反正找个茬跟他嚷嚷吵架。话说那一天说起这婆媳关系，哈，这媳妇儿气儿大了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妈妈没得话说，哎，这个上辈子估计我们娘俩就是仇人。嗨，小黄说哪儿那么邪乎？那我跟你说，你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咱今儿挑明了说吧，你是要他要我呀，怎么着吧？小黄说你别这样，你这还这怎么这样？将来有了孩子，咱得一块过日子，是少废话。俩人就为这吵起来了，一吵吵了那么几句，小黄也不说话了，媳妇儿也不说话了。但是小黄没有多想，说嗨，就是闹点小别扭是吧？转过天来就好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谁成想，嘿嘿，第二天媳妇儿没了。什么叫没了呀？找不着了。早晨起来跟那姓潘的坐车上班去了。也没说什么，一切仿佛很正常。但是到了傍晚啊，人没了。人不是，那说你等会儿，那个开车拉他上下班那拼车那司机那姓潘的呢？他也没了，他也没了啊！俩人加上这辆车一块儿全都人间蒸发了啊！哎呀，小黄说坏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碰见坏人了吗？让碰见劫道的了吗？到公安局一打听，说附近这儿没发生什么案件呢，也没人报案报警啊，没听说呀。这赶紧问这个街坊四邻呐、啊，这个好朋友啊，什么同乡之类的都不知道，没见着你媳妇儿。你媳妇儿不是跟人家上班去了吗？不是拼车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关键是他没回来呀，车呢？车也没回来啊，开车那位也见不着影了，坏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小黄心里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见不着媳妇儿了，赶紧辗转啊！包括他媳妇儿过去也念叨过，就是拉他上下班这男的，这姓潘的住什么地方啊？他这个手机号啊什么之类都有，通过种种线索吧，总算是找着这姓潘的住那地方了。到那儿一看，好嘛，人去楼空。屋里头什么都没剩下，这男的感情也是在路桥区啊租房打工的，把房退了走了。赶紧跟他们这街坊打听，有这么个人，有，说是他呀，来了不少日子了，有时候也跟我们聊天啊。他有家吗？他曾经有。什么叫曾经啊？他去年离了，一个人跟着打工。哦，那么他这个啊，您明白这意思吧？什么意思？没明白，就是说他哎，他生活交往当中有没有异性女的？有啊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最近呢，老带一女的回来，长得模样啊什么之类的啊，这么一形容，哎，哈哈，小黄心里边拔凉拔凉的。这个女的不是别人，她就是我媳妇儿，给带家来了是吗？那这姓潘的怎么跟你们介绍这女的呀？啊，说是他新交的女朋友。呵，我媳妇成他女朋友了。行了，明白了，这俩人勾搭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说的呢，这成的，我媳妇跟我这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找茬就嚷嚷就吵架，感情啃劲儿跟这儿呢，有了外心了。嘿，我这是为他好，找了一车让他拼车上下班，谁成想谁让他出去搞婚外恋去了？你说嘿好吗？哎呀，跑哪儿去了这是？后来一打听，有知情人跟他说了， 这小潘呢，可能是去广东打工去了，在这儿挣不着钱，那是不是带这女的走？我们可不知道啊。小黄一想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得了，那我也辞了吧，我也把工作辞了，辞了干嘛？他们俩跑了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我去广东，我找我媳妇儿去呀，好嘛？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和关爱，接茬来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眠，隔夜的你天空不眠的日子，让青春娇艳的花朵转动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，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。